战后，你忍心不再不理。 其实你待我很冷傲，从来不会透露，期望我要怎么算好？ 你有一副自我中心的心理，为着你自公主找不到根据地。 你有一百样缺点都喜欢你，谁共你都不可以比。 未懂得欣赏我，为你做何其多，只忠于一个。我不知上一生拖欠你么？ 未懂得捉摸你，为你个五前非可叹息忍气。自尊心因爱你太深，甘于放低自己。 其实我介意走最好的你。亦妒忌你多么使我生气， 其实你永远不会做，预留一点退路，难受了你不感觉到。 你有一副自我中心的心理，为着你似公主找不到根据地。 你有一百样缺点都喜欢你，谁共你都不可以比。 未懂得欣赏我，为你做何其多，只忠于一个。我不知上一生拖欠你么？ 未懂得捉摸你，为你个五前非可叹息忍气。自尊心因爱你太深，甘于放低自己。 心。